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阴机现真容，英豪身世讲分明。狂口一开秒群剑，请下莲台落湖中。 九妹变招实在快，手腕一翻直取蝴蝶花，这一招变化自然，丝毫不带烟火气。但也就因为他这个变化太顺理成章，是以九星大敌的蝴蝶花早已算准了他的出手，他的刀锋早已先在那儿等着了。九妹不知道这是自己的经验太少，出手的判断不正确，只以为对方已将自己使出的武功的招式都已经摸透了，他心里暗暗吃惊，那变招更不如方才凌厉和流动的。胡铁花却大笑： 招数快而无力，气怯而不勇，哈，这样的武功也敢在我的面前卖狂，哈，若非我怜香惜玉，你这只春葱一样的小手啊，恐怕要变成葱花了，哈哈哈哈。 他这葱花两个字儿当真用得妙极了，楚留香听得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了。但他也知道胡铁花这并不是在吃豆腐或者是在开玩笑，而是在故意激怒对方。这攻心之战那正是老江湖们常用的手段。九妹呢，江湖不老，自然难免上当，脸都气红了，他求胜之心一切，那出手就更加难保冷静了。胡铁花以一对四，刀光如雪炼，他居然又占了上风。忽然间又是一声惊呼，又有一个人退下去了。戴独行也大笑道： 小心呐，若非老夫不愿你大压小，你这只春葱一样的小手啊，嘿，就要变成葱油饼了。 胡铁花笑着说： 妙极妙极，刀斩葱花，棍打葱油饼，现在只差黄老爷子的剑条葱油鸡了。哈哈哈 哈。黄鲁直却沉声说：你们年纪太轻，临敌经验不足，心浮气躁，再打下去必有伤亡，我看还是快请你们的公主出来吧。楚留香暗叹道：哎呀，这个人果然是温良君子啊，诚实不欺啊，看来君子剑这三个字真的是名符相实啊。他的心里更焦急了，因为他知道神水宫雄迹天下，也不是徒具虚名的，这些弟子的武功也算是一流身手，那水母阴姬必定更有惊人的绝技，他一现身，那局面必定是要大为改变的，只怕是凶多吉少。但是水母阴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现身呢？就在这个时候，楚留香忽然感觉到那平静的湖水之中似乎有了湍急的水流，他的两腿已经隐隐感觉到一种压力，这种感觉 极其的轻微，换了任何人都不会觉着，但是楚留香的身体的毛孔都可以呼吸，那感觉之敏锐不是任何人可以比的。他身子立刻潜入了水中，向左面一块巨石后的空隙挤进去，全身缩骨，他比平常的体积至少小了三分之一。他出生入死，这一生中所冒的险比平常100个人加起来都多，若不是他反应快，应变更快，早不知死过多少次了。这一次他这种超人的应变能力又救了他。他发现就在他右面的那块巨石已经开始移动，他脚上感觉到的压力，那就是这块巨石移动的时候推动水流所造成的。他若还没有躲入这个空隙，两边的巨石就要把他活活地夹住。那巨石既在移动，湖底显然也有密道，水母阴姬的秘密显然就在湖底。楚留香这时的兴奋实在难以形容啊！两块巨石并没有完全的合拢，中间还有一线空隙。楚留香侧着头从这条空隙中望出去，只见一连串水泡自石后冲出来，接着却出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穿着白色的长袍，虽然在水中，但是长袍并没有湿贴在他们身上，反而就像风中一样的在飘动。楚留香已经认出其中一个人，宫南燕，他的眼睛在水中看起来显得更朦胧，更深邃，更美丽。他拉着另一个人的手缓缓地走出来，他们在水中的行动几乎就和在陆地上同样的安详而自然。楚留香看不到另一个人的面貌，只觉得她是个很高大的女子，几乎比宫南燕高出了整整一个头。这个人难道就是那个神秘而可怕的水母阴姬吗？只见宫南燕牵着她，忽然将她的手放在面额上用力的摩擦，双眼之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爱。这个人用另一只手去抚摸宫南燕的头发，看来就像是一对很恩爱的情侣，那绝不像是师徒间应有的举动啊。那么这个人难道不是阴姬，而是男的？楚留香又看糊涂了。这个时候宫南燕终于放开了手，但是一双充满了爱意的目光还是凝住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已经转过了身，楚留香终于看到了他的脸。他有一双很大的眼睛，很浓的眉，鼻子坚挺而硕大，薄薄的嘴紧紧地闭着，显示出他是个很有毅力和决心的人。这是一张很不平凡的脸，那坚挺的鼻子使他看上去有一种慑人的威严，他的神情更显出他一向是唯我独尊的，从来也没有人敢反抗他，除了神水公主水母阴姬之外，那别人是绝不配有这样一张脸的。但这却并不像是一张女人的脸呢。若非她的身材很明显是女人的，楚留香几乎认为这个水母云姬肯定是个男人。奇怪的是，她并没有生出湖面，反而缓缓地走到了湖心。楚留香这才发现湖心有一块白石，他就在白石上盘膝坐下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上面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他为什么在这里坐着呢？楚留香正觉得奇怪，水母阴姬已经向宫南燕摆了摆手，宫南燕也向石头这边打了个手势。刹那间，但见一股强烈的激流自湖心那块白石下冲起来，形成了一条水柱，将阴姬直拖上去。平静的湖面上忽然有一条水柱冲天而起， 升起三丈，才四下见处，就在水柱的顶端，竟盘膝端坐着白衣人，星光灿烂，水柱闪闪发光，远远看来，那仿佛白衣观音自湖底升起，端坐在七宝琉璃莲台上，法相庄严，令人不敢仰视。远处的乐声已经变得柔和庄严，所有的白衣女子都退下去了，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这如镜的银壶，壶上的莲座，座上的法相。胡铁化、黄鲁直、戴都行仰面而望，他们虽然经多见广，此刻也不禁为之神魂飞跃呀。这个时候，宫南雁也自湖心如飞仙般掠到了湖岸，目如闪电，面罩秋霜，闪电般的目光一扫，冷冷地说：公主法身已现，你们还不跪倒参拜？ 胡铁花忽然笑了，他在这种时候还敢笑，那胆子实在是不小啊，连宫南雁目中都不禁露出了一丝惊奇的神色。只听胡铁花大笑着说： 法身参拜，你难道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呢？ 宫南雁皱了皱眉：这个狂徒是谁？ 九妹抢先拜道：此人自称胡铁花，和他同来的还有君子剑黄鲁直、丐帮的戴都行。 宫南雁冷笑着说：你们三个人是否自觉武功不弱呀？竟敢闯到这里来吗？ 戴都行仰天狂笑： 在下等功夫虽不惊人，却还过得去。 水母阴姬忽然说：此人是谁的门下呀？ 他这句话不问戴独行自己，反而问宫南雁，仿佛他根本不愿意和男人说话。 戴独行不禁又笑道： 我老人家出道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哼，你问他，他怎么知道我老人家的来历呀？ 宫南雁等他说完了，才冷冷地说： 此人本是横行两河的独行道，30岁才改邪归正，投入丐帮，明面上是当时帮主吕南的弟子，其实却是吕南的大徒弟朱明代师传艺，传授武功给他的，是以他入门虽晚，在帮中的辈分却很高的。 水母阴姬说： 他武功是否已得了朱明真传呢？ 宫南雁说： 朱明号称钢拳铁掌，内力之强，掌力之厚，在丐帮之中可称空前绝后，他怎么能比得上呢？只不过他本是独行道出身，是以轻功似乎比朱明还要胜上一筹，又因他本使的是剑，所以他的剑法之中柔合了7749回凤舞柳剑的变化，在当今的丐帮之中可算是第一人了吧。 他居然将戴独行的来历和武功如数家珍似的说出来，这下子戴独行可真笑不出来了。他暗暗想：神水宫弟子素来不跟外人来往啊，谁知他们秀才不出门，竟知天下事。看来这神水宫啊，的确是有些名堂。 只听水母阴姬冷笑着说：就连朱明平生也不敢妄入本宫一步，想不到此人的胆子竟比朱明还要大呀。 水母音姬随手向胡铁花一指说：“ 这人呢？” 胡铁花瞪着宫南雁，心里暗暗得意，想：“ 你要是连我的武功来历都知道，那我就佩服你。” 宫南雁果然沉吟了半天，才缓缓地说：“ 此人和楚留香一样，江湖之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武功的来历，只知他们本是世家子弟，而且自幼好武，是以家里为他们请了不少的武师，但他们的武功却绝不是这些武师能教出来的。” 胡铁花点着头微笑地说：“ 一点不错。” 宫南雁说：“ 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怀疑他们的家里边一定有一位隐迹江湖的风尘艺人在暗中偷偷地传授给他们武功，也有人怀疑他们凑巧得到了一本前辈高人留下来的武功秘籍。” 胡铁花笑着说：“ 哎呦，能知道这么多，不错，不容易。” 宫南雁也不理他，接着说：“可是他和楚留香虽是一起长大的，武功的路数却绝不相同。他武功走的是刚猛一路，似乎和昔年铁血大奇门的武功有些相似。” 胡铁花笑不出来了，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而宫南雁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接着说：“ 昔年铁中堂重振铁血大奇门之后，叶帝父子就和大奇门中一位叫做赤足汉的前辈远游海外，他们曾经过此人的故乡，以弟子推测呀，楚留香的武功也许是叶帝的传授，而赤足汉却收了此人做徒弟。”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这次你猜的虽然没有猜中，但是不远了，难怪江湖中人人都怕你，看来你们还真是有两下子。” 听到叶帝和铁血大奇门的名字，连水母音姬也不禁为之悚然动容，沉吟了半晌说：“ 哦， 这三人为何而来？” 九妹躬身说：“他们说是来找人的。” 那白衣美妇也躬身说：“弟子早已告诉他们了，本谷绝无外人出入的，他们居然还不相信，真是岂有此理。” 水母音姬冷笑着说：“ 是吗？哼，那他们想怎么样？” 胡铁花抢着说：“ 你是不是要我们说老实话？” 宫南雁说：“ 说。” 胡铁花笑了笑：“ 我们本来是来找人的，那人不在这儿，我们现在想走了。” 宫南雁冷笑着说：“哼，你倒是个聪明人，只可惜本宫一向是来的走不得的，你想进来绝对没有人阻拦，你想出去难如登天。” 水母忽然说：“ 告诉他们，无论他们用什么法子，只要他们能将本宫自这圣水莲台上推下去，本宫就放他们走。” 宫南雁说：“ 你们只要……” 胡铁花大笑着说：“我们又不是聋子，他说的话听见了，用不着你再说一次。” 歹毒行说：“却不知道你说的话算不算事儿。” 宫南雁沉着脸说：“ 公主令出如山，永无更改。” 胡铁花跟歹毒行对望了一眼，那面上都不禁露出了喜色。 他们见到这水母音姬坐在激涌的水花之上，竟安如泰山，已经知道此人非但轻功已经登峰造极，气功一身不可测呀。他们的确未必是他的对手，他若找他们挑战，以他们的身份，既不能拒绝，也不能三个打一个呀。 那么今天他们只怕是的确很难活着走出这神水宫了。可是现在音姬既然如此托大，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凭他们三个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若还不能把他自这根本坐不稳的水柱子上推下来，那才真是怪事呢。胡铁花生怕他改变主意，故意冷笑着说： 人家一定要这么做，我们也没法子，是不是？ 歹毒行说： 对呀，这就叫客随主便嘛。 胡铁花眼珠子一转说： 我们还得商量商量，不知道行不行。 水母阴姬只是挥了挥手，宫南燕就冷冷地说：你们商量也没有用的，去吧。胡铁花将黄鲁直和戴独行拉到了一边，忍不住笑着说： 看来这次水母阴姬的跟头啊，那是栽定了。 黄鲁直却皱着眉说：可是他既然敢这么说，说不定就有制胜的把握呀。戴独行笑着说： 你也不必太长他人的志气，没自己的威风啊，凭我们三个人的力量一冲而上，就算他连人带柱子都是铁柱的，也难免被我们给冲倒了。 黄鲁直想来想去，也实在想不出这个阴姬他能有什么稳操胜算的法子。但是黄鲁直为人谨慎，还是有些不放心。他说： 铁人是死的，他可是活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全力冲过去，若是被他闪开，那是你们上无可借之力，下无立足之地，就只怕难免要跌入湖中啊。纵然不被他们所擒，那也无言再试第二次了。 戴独行不禁皱了皱眉说： 有道理，有道理啊。 黄鲁直接着说： 是以在下愚见，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同时出手，只因三人同上，虽然力量大，但是一击不中，后力便不济啊。 戴独行说： 那要是咱们三个人分开出手，那个力量不就是不够了吗？ 黄鲁直说：我先以长虹贯日的身法向他冲过去，看他如何招架和闪避，胡兄紧跟在我的身后，等我一击不中，胡兄再向他进攻。这次他的身法已经变了一次，那气力必已消耗，变化已稍缓，就算胡兄这一击扔不中，等到戴老爷子做第三击的时候，他必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戴老爷子就不难一击奏功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神水宫中有洞天，道率南壁险中险，误打误撞藏密室，等待时机巧过关。 听完了黄鲁直说出的对付水母阴鸡的办法，戴独行拍着手说： 不错，这个法子果然要妥当的多。 蝴蝶花却摇了摇头说： 这个法子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戴独行说： 为什么？ 蝴蝶花说： 他真力显然在我们之上啊，而且我们向他进攻的时候，身子是凌空的，全无着力的地方，他坐在水柱上，无论如何总比我们稳呢。是以我们若是分三次出手，很可能都被他以掌力震得一个个的跌下来呀。 黄鲁直失色说： 不错，他的身法根本不必变化，只要安坐在上面，以先天掌力向我们击出，那我们就是万万抵挡不住的。 戴独行却望着胡铁花笑着说： 你既然这么说，想必你有好主意。 胡铁花压低了声音说： 最好的法子还是由我们三个人一起冲过去，但我却并不向他进攻，身子凌空之后，我就改变方向，先斩他坐下的水柱。你们两个人不妨虚张声势来掩护我，也不必真的跟他力拼。 他笑了笑接着说： 嘿嘿嘿，只要水柱子被冲散了，他还能在上面坐得住吗？ 这个法子说出来，连黄鲁直都不禁喜动颜色。 戴独行拉住了胡铁花的手，笑着说： 哎，我闯了几十年的江湖啊，哎，想不到还不如你这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黄鲁直说： 胡兄果然是智勇双全，非人能及。 戴独行说： 哎，这就叫做射人先射马，马要是倒了，人还能坐得住吗？ 他们越想越觉得这个法子实在是无懈可击，妙不可言。水母阴鸡就算有通天的本事，此番也要必败无疑了。胡铁花笑着说： 这些坏主意啊，我本来是想不出来的，只不过这两个月之来，我天天跟那老臭虫在一块儿，渐渐的就被他给教坏了。 黄鲁直愣了愣说： 老臭虫谁呀？戴独行失笑说： 此人哎呀，肯定很臭，才会有这么一个外号。 胡铁花笑着说： 别的臭虫很臭，这只老臭虫香的。 楚留香等到宫南雁也列上了湖面，又等了很久，才缓缓地将旁边那块石头推开一点儿，探出了半个身子。只见石后果然有一条秘密水道，密道之中的流水与湖水相通，亦是清澈如镜，极目望去不见人影。楚留香虽然极担心胡铁花他们的安危，但这个机会却绝不可失。只要他能够找出阴鸡的秘密，就能救得了他们，否则他出去也没有用。水道两旁都铺着白玉般的大理石板， 流水也好像在闪闪发光，楚留香犹豫一般划过去，立刻就知道事情不妙。他记得宫南雁方才向这边摆了摆手，然后他地下的泉水才喷击而出，那么这水道的门户后显然毕竟有人在操纵着喷泉的按钮。楚留香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一柄分水刺已经向他刺过来了。这一击自然未必伤得了他，但是糟糕的是，只要他的行踪一被神水宫的人发现，不但自己所有的计划全无法实现，那白衣妇人也要被连累。他就算能够将出手的这些人杀死，但是行踪还难免被泄露。他的行动一直都很小心，不想在最后接近成功的时候，却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一次致命的错误。水母阴姬仍然端坐在水柱上，动也不动，仿佛就算要他在上面坐上个三天五天，他照样还是稳如泰山。宫南雁却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说：“商量完了吗？” 蝴蝶花笑了笑说：“ 完了，完了，完了。” 宫南雁目光闪动，冷笑着说：“哼，就凭你们三个人，难道还能商量出什么好主意？”他这话是望着黄鲁直说的。黄鲁直果然说：“在下等商量的。” 他居然像是又要说老实话了。戴独行和胡铁花不约而同大声说：“说完了，说完了，动手吧。” 他们早已经约定好了手势， 此刻胡铁花一挥手，三个人就立刻并肩掠起，刀光剑影化作了飞鸿，横贯了湖面。 要知道，水母阴姬坐下的水柱高有三丈，水柱在湖心，距离湖岸便不止六丈。戴独星他们的轻功就算高，也难一掠六丈，但他们却是自湖畔的一块石头上掠过去的，这个石头突入湖中，距离水母阴姬也只有三丈左右，他们一掠三丈那并非难事。这个时候他们胜算在握，更是精神百倍，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武功发挥到了极致。远远望去，只见三个人如银汉三千，带着长空飞天而起，就连神水宫的门下弟子见了也不禁为之目眩神移。可是 水母阴姬仍然是端坐不动，眼见三个人距离他已经不及八尺， 胡铁花忽然长啸一声，身形骤变，挥刀向水母阴姬坐下的水柱冲过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 水母阴姬的身子忽然向下一沉，双手在水柱上按了按， 水柱上立刻分出了三道分泉，直喷而出。 喷泉的水力本已经非常强了，此刻再加上水母惊人的掌力，水箭飞出，其速度和力量纵然是雷霆闪电，也是不能比拟的。胡铁花他们的身形本在泉力前仆，要闪避哪里来得及？ 只见一片银光迎面而至，胸口立刻感觉到一种空前未有的无可比拟的撞击之力，仿佛四面的山峰此刻一起向他们压下来了。 他们只觉得喉头一甜，眼前一黑，晕过去了。楚留香的身子在水中比在陆地上更灵活，只轻轻一滑就已经避开了那柄来势并不慢的分水刺。那少女的身手也不弱，神水宫门下的弟子都练有一种在水里动手的独门招式，分水刺也是在水中动手的独门武器。他的手腕只一沉，分水刺已经奇妙地改变了方向，但这次 他一招还未刺出，已觉得一阵麻痹之感由他肘间的曲池穴传遍了他的全身。他绝没有想到对方在水中点穴那手劲还能如此强，大惊之下失声惊呼，但是嘴刚张开，一口水已经灌进去了。楚留香用两只手托着他的身子，双足划水向水道中游过去了。这少女忽然失踪， 水母阴姬回来的时候必定会发现的，他立刻就会想到进攻之中已经潜入了敌人，楚留香的行踪立刻就会被发现。可是楚留香纵然明明知道如此，也只有冒险了，这个机会他是绝不能错过的，何况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一定要在水母阴姬回来之前找出他的秘密和弱点。他也只希望胡铁花他们能够多拖住他片刻，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真是丝毫的时间也不能浪费。水道虽然不短，但是楚留香很快的就转了三个弯到达了尽头，水面上隐隐已经可以看到灯光在闪动。楚留香算准了上面必定还有人留守，他并没有考虑多久就将掌中的这个少女的身子拖上了水面。江湖中人对水母的进攻曾经有过许多的想象，因为根本从无一人到过这个地方，事宜就觉得更加的神秘了。有人甚至将这个地方想成天宫一样，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一间以大理石砌成的地室，并没有十分华丽的陈设。水母阴姬显然并不是个注重享受的人，他只是将这个地方保持绝对的洁净，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粒灰尘。是以四面大理石看来，现在就好像是白玉一样的晶莹生光。水道的出口是个石砌的小池子，池畔的石头也并没有什么夸张的雕刻，简单的线条看起来反而是分外的明朗和悦目。这个时候池畔正有两个也很美丽的少女在整理着螺丝，看来既不像蚕丝也不像银丝，质地轻柔坚韧，正是他们做衣服的质料。他们发现同门的身子忽然自水池中浮出来的时候，那脸上都露出了惊异的神色，立刻跃下去把他拉起来。他们过惯了单调寂寞而且平静的生活，对任何意外的事情都不知道如何应付，更永远也不会想到水的下面还有人。楚留香很容易地又点了他们的穴道，然后将他们都抬出了水池。看到他们三张美丽的脸上还凝结着惊慌的神色呢，楚留香不觉对他们抱歉的一笑，柔声说：我绝对没有伤害你们的意思，你们只要乖乖的休息一会儿就好。楚留香的微笑是那么亲切而温柔，若说世上只有一个人的微笑能令受了惊的女孩安下心来，那个人就是楚留香。少女们的脸色仍然是苍白的，但是目光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她们虽不知道这英俊的男人是谁，但是觉得他说出的每句话都可以信任。楚留香有一种奇异的魅力，总能令女孩子觉得他是个很可信任的男人，他也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石室中只有一床一机一个并不太大的衣柜和一些铺在地上的坐垫，除了这些生活上最低限度的必需之物之外，这个屋子简直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可见水母阴姬非但洁癖很深，而且生活简单，自律极严，和江湖之中想象的水母阴姬完全不同。这样的人怎么会有秘密和弱点呢？楚留香也找不到可将这三个少女藏起来的地方，他沉吟了半晌，忽然解开了一个少女的穴道，微笑着说：哎， 你可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把你们藏起来吗？ 要是换了别人问这样的话，这个少女死都不肯说。但是楚留香的态度却是如此的诚恳，如此的亲切，令这个女孩子觉得仿佛是一个老朋友在向她嘘寒问暖，令她觉得她问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为了关心她，是为了她好，这实在是任何女孩子都没法拒绝的。她望着楚留香微笑着，不由自主的就说： 你看到了对面墙上的那盏灯了吗？ 楚留香说： 啊，是不是那衣柜旁的那盏呢？ 少女说： 不错，你只要把那盏灯向左边一搬，就会出现一扇门，你把我们藏到那里去，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楚留香沉吟着柔声说： 是吗？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否安全。 少女说： 很少有人到那里去的。 楚留香笑了笑说： 好啊，谢谢你，以后你要是离开神水宫，不妨去找我，我一定会带你到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去。 那个少女忍不住展颜一笑，红了脸说： 哼，谢谢你。 他刚说完了这句话，穴道就又被点住了。 楚留香果然找到了那扇门， 把三个女孩藏进去了。他本可再问他们许多话的，但他知道他们要是说的太多，若是万一被水母阴姬知道，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从不忍伤害一个对他如此信任的人，何况他也知道自己若是问得太多，他们就会提高警惕，不再对他如此信任了。他也从来不愿意破坏一个少女对他的好印象。线条简单的短屐，只有一只白玉茶盏，坐垫是用白色的马尾草编的。虽然有很多女人都喜欢将一些贴身的秘密藏在枕头下、床褥里，但水母阴姬却无论如何也不像是这种女人。她的床单连一条皱纹都没有，所以这屋里唯一可以收藏秘密的地方就是那个衣柜了。楚留香喃喃地说： 抱歉，我并不是想刺探你的秘密，只不过是想救自己的命啊，指望你的衣柜里没有让我看了会脸红的东西。 衣柜里所有的东西简单的可以公开到马路上，除了一些简单的衣服，里面什么都没有。 奇怪的是，其中那竟然有一件是男人的衣服。 楚留香提起了一件麻布的短裤，他怎么也看不出世上会有女人穿这种短裤。这种短裤和楚留香穿的几乎完全一样啊，神水宫里难道竟然还藏着男人？这个难道就是水母阴姬的秘密吗？楚留香实在是不敢相信，却不得不相信了。那么这个男人是谁啊？在哪里？ 楚留香正在惊疑，忽然见到那边的池水起了一阵涟漪，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不会错过发生在周围的任何事。他立刻断定，这必定是水母阴姬回来了。这个时候已没有别的藏身之处了，他只有闪身躲入了衣柜，但是他已经来不及把衣柜关紧了。水母阴姬已自池水中出现了，他脚下仿佛有人拖着，缓缓自池水之中升起。 这种功力连楚留香见了都很吃惊， 就凭这一点，楚留香已经知道水母阴姬的武功果然还在石观音之上，他自己更绝不是水母阴姬的对手。此刻水母阴姬只要是发现这里有三个人失了踪，一定会立刻开始搜索。无论如何，他都不会错过这个衣柜的，因为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别的藏身之处。 只要水母阴姬一发现楚留香，那么楚留香就必死无疑，因为楚留香能战胜的机会只怕是万分之一都不到啊。楚留香几乎连心跳都停止了， 谁知水母阴姬竟完全没有留意这个地方少了三个人，他仿佛有着很重的心事，全没有留意到别的。从没有关紧的衣柜门那个缝隙之中望出去，只见水母阴姬双眉紧紧地皱着，脸上带着怒容，目光看起来却有些犹豫。一走进屋，他就躺到了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屋顶，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根本就没有往衣柜这边看。 楚留香这一次危机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一想到胡铁花他们现在的处境，心里不禁更难受更着急。水母阴姬既然已经回来了，那么胡铁花他们可能已经遭了毒手了，楚留香自己也离死不远了。躲在衣柜里既不能进也不能出，迟早还是要被人发现的，若是换了别人只怕早已经急得发疯了。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楚留香反而不急了，因为他知道着急反而没有用，反而会使他失去冷静。他现在一定要冷静，冷静，冷静地等待机会。只可惜，这个机会实在是渺茫得很。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